第41集，秦称到达欧洲的第三个月，霍龙亨去世的消息传来。当时霍昭林和秦称正在吃晚饭，收到消息，霍昭林的表情有一瞬间极其的复杂，很快又归于平淡。 我知道了，我会立刻回去。 秦称给他夹了一筷子菜，想了想，小声安慰他： 那什么，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霍昭林摇头，嘴角扯出一抹苦笑。 我就是突然想到，上一次我妈妈去世的消息，被我爸刻意隐瞒下来，没人想到要通知我一声。那段时间小叔也不在国内，要不是后来他得到消息通知我，我还不知道要被我爸瞒到几时去。 他都已经去了，以前的事情就别纠结了。 秦称最不会做的就是安慰人，但努力想要安慰霍昭林。霍昭林捏了捏他的手，不再继续这个话题，给自己助理打了个电话，订了两张连夜回国的机票。霍家的大宅已经布置起灵堂，霍龙亨在家中去世，霍昭林是回来的最晚的一个。除了已经锒铛入狱的霍昭仁，被赶出去家门的霍昭杰母子，以及带着霍武的四姨太都来了哭丧，盼的无非是在遗产上还能分一杯羹。二姨太一家三口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脸上刻意表现出来的悲痛完全掩盖不了眼睛里那藏不住的得意。霍龙亨在头七那天下葬，葬礼仪式结束后，他的遗产律师终于在众人的千呼万盼下取出了那份被霍龙亨改过好几次的遗嘱，当众宣读。霍龙亨原本手里有卓林 67% 点多的股份，在前一次拿出 15 点分给一众儿女后，又接连把霍昭杰、霍昭仁和霍武一共 7.5 的股份收回。在这份最后的遗嘱里，他把手里 50% 的股份都给了霍昭前，让他拥有了公司的绝对控股权。而剩下的九个多点，霍昭林得了七个点，其余的都是霍昭雅的。所以在进行了遗产分配后，霍昭前一人就拥有了公司 53% 的股份，加上与他同母的霍昭雅四个多点的股份，达到了 57% 多，而霍昭林只有15点。即使加上 UC 国际收购的那四个多点，也不到 20%。 至于霍龙亨名下的其他资产，霍家大宅和几处国外的私庄以及大笔现金都给了二姨太，三姨太和霍昭杰也捞到了几处房产和一些钱。给霍龙亨戴了绿帽子的霍昭仁和四姨太自然什么都没有，霍家还有一些其他赚钱的生意则分给了霍昭林那几个叔叔姑姑。成交那个霍昭林带秦称去看过的凤凰山庄给了霍小叔，这也是霍龙亭唯一得到的一处遗产。这样的分配方案显然并不出乎霍昭前母子三人的预料，或许他们早就知道了。反观其他人，三姨太和霍昭杰还有些庆幸，至少霍老头没有把他们忘得太彻底，四姨太则已完全面无血色。而那些一直靠霍龙亨养的叔叔姑姑们都没捞到多少东西，则有人知足，有人不满。霍昭林是最淡定的，脸上既无高兴也无不高兴，连秦称都忍不住小声问他： 你家老头子对你比想象中大方点啊？ 大概良心发现了吧。 霍昭林自嘲道。他们原本已经做好霍龙亨不再给霍昭林分股份的准备，没想到还能捞到七个点，简直是意外之喜。这样他们的计划执行起来会顺利得多。钱分完了，霍家众人也就做鸟兽散了。从霍家大宅出来，霍昭林最后一次回头看这栋他住了20几年的宅子，心情或多或少都有些复杂。秦称撞了撞他的胳膊： 舍不得吗？ 霍昭林牵过他的手： 没什么，跟你过二人世界更好。 霍龙亭也正出来，与他们打了个招呼：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们已经联系上了艾伦，之后应该会加快动作。 我听艾伦说了，你心里有数就行，小心一些。 霍龙庭走后，他们也坐上车离开。提起二姨太一家三口对遗嘱完全不意外的模样，秦城好奇道， 你说这遗嘱不会是被他们改过的吧？ 最多也就是提前被他们看到过。两个遗产律师其中一个是小叔的朋友，有他盯着，他们不敢做什么的，而且也没必要，大头肯定会给他们。 你家老头真是偏心的也太过了。 秦城想想刚才还说霍老头大方，大方个屁呀、啊！同样是儿子，霍昭林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凭什么就只能拿霍昭钱的零头？ 他应该知道我外公在国外还有一笔资产，当初没拿到手就一直耿耿于怀，这也是他看我不顺眼的原因之一，所以他最后还能给我留这些，当真已经是他死前良心发现了。 这样的话你不是可以省不少钱了？ 秦琛看过霍昭林的公司财务报表，也知道霍昭林手里到底还有多少资金，霍龙亨最后关头能给这几个点的股份确实帮了他们大忙，至少能让他们在与艾伦的合作中不至于处于太被动的位置，也不用担心到最后好处全给艾伦捞走了。即使对方是霍龙庭的好友，但利字当头，他们也不敢百分百放心。 是，所以我得感谢他。 哎呀，原本我还想着你要是钱不够我给你凑的。 秦琛满脸的遗憾，哪怕他哥对搅和进霍家这摊子事情里没有兴趣，他自己也是有钱的呀。他刚成年的时候，他哥就给了他一部分公司股份，卖了也能帮霍昭林凑不少钱，但霍昭林没给他这样的机会包养他。 你的钱还是留着你自己零花吧。 霍龙亨下葬的三天后，霍昭林去了一趟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信。他直接把辞职信交给了霍昭钱，如今霍昭钱已经搬进了公司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整个人意气风发，非常得意。接过了霍昭林的辞职信，还假模假样的遗憾了一番，说要等董事会讨论后再给答复。霍昭林并不在意，他知道霍昭钱肯定会同意，他手头的股份虽然不多，但也是卓林第二大的股东，离开公司不给他们找麻烦，恐怕霍昭钱会求之不得。 离开公司以后打算做什么？ 阿成去了秦氏的欧洲分公司任职，我会跟他一起过去，先休息一段时间，再看看有什么合适的项目。 霍昭林随口胡诌，过个几天他和秦称就会回去欧洲，在那边他行事会更方便一些。再者霍昭仁的案子还没有宣判，徐家一直咬着这事不放，秦称还是在出国避一段时间比较好。至于卓林这边，既然霍龙亨已死，他也没有必要再陪他们演戏下去，不如尽早抽身。当然用不了多久他还会回来，会把整间公司都拿回来。没兴趣和霍昭钱多说，霍昭林点了点头离开。下到一楼时，在大堂里碰上卓林的总经理，也是霍昭钱的亲信，正笑容满面地领着几个客商进来。为首的一个或许别人不知道，但霍昭林很清楚，那是 UC 国际的总裁，他的代理人。势利眼的卓林总经理完全没把霍昭林看在眼里，见到他连个招呼都不打。霍昭林根本不在意，与他们错身而过，从始至终都未与那位 UC 总裁有过眼神上的交流，仿佛全然的陌生人。以为从此大权在握，前途一片坦荡的霍昭钱并不知道，有人已经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给他挖下了一个大坑，只等着他掉下去粉身碎骨。